被告早前承认一项有意图伤人罪和一项伤人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经中欧双方商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在听日以视像方式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第十一轮中国欧盟高级别战略对话。华春莹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中欧开展战略沟通，加强协调合作，很有必要。双方将就中欧关系、各个领域对话合作以及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睇法，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酷热，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208点，升16点，总成交14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8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1434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64.6，升4.4；美团248.4，升3.8；阿里巴巴141.9，跌2.4；小米集团21.7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2；中国平安55元，升7.5；盈富基金24.82，跌4仙；吉利汽车21.95，跌1.05；中国海洋石油8.48，升4.1；安踏体育139.1，跌3.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5，英镑10.667，瑞士法郎8.389，澳元5.657，加元6.156，新西兰元5.452，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1。日经平均指数报30240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38美元，卖出1750.8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大亨东道近住达之路嘅交界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噶。大亨东道同埋达之路去界限街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大亨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因为有意外，一带嘅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明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9月27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大家好啊。 叉烛电回来啊。 你叉烛电啊？ 我叉烛电啊。 你好啦、 啊。叉到 100% 啊。 你威啊。 多一个朝头早已经消耗了 20% 啊。 冇晒呢。 是啊冇晒啊。而家咁上下啦。一个星期五日返工是吗？一日消耗 20%。 是好合理的事。 差不多㗎啦。 是啦我是完全冇啊。 你呢你完全零叉电嘅。 冇叉电啊。 你呢个 weekend 好忙咩？你 都系做嘢啦，都系去星期六就堂妹庆祝生日啦。 哦，生日快乐啊！迟咗， 冇乜 唔好意思， 冇乜特别发生啦，都系一贯嘅传统嘅阿妹自己拣蛋糕，自己买蛋糕同自己攞蛋糕啦。 你呢个阿哥真系咧，好到天上有地下无、 啊。唔系就系我呢个阿哥、啊。我呢家人都 係唔係？但我想問一下你有冇買一份即係細細地係咁意都揀份禮物仔俾阿妹先？ 有同阿媽夾咗禮物送俾阿妹嘅，送埋銀包啊、名牌紙啊， 咁、哦、OK 啦，算係咁啦。咁呢啲嘢都要做嘅， 係嘅，即係我唔叻於去。 咁你揀定阿媽揀㗎？ 阿媽揀啦，梗 係。你買定阿媽去買啊？ 阿媽買啦，梗係。 曬譜呢啲 糖水啊，我負責。 嗱，所以咧，即係咁多位聽眾，大家要記住啊！我成日咧聽到咧嗰啲女仔啊，成日講話，哎呀，即係如果我有個阿哥就好啦，個阿哥一定會點樣點樣錫我啊！有啲咩我要，佢又買俾我。你睇下波城。离晒谱， 我啲心力买礼物嘅心力去晒平时后援会买俾女嘉宾嗰度。 系咁啊，系 一个礼物买一次，去到平时其他时候已经唔想再去买。 我系你阿妹，我真系喊出嚟。你有咁多心机买嗰啲礼物俾啲女嘉宾，自己亲阿妹啊都冇啊！真系。 所以我发现个人一懒惰起上嚟，你会成为一个习惯，慢慢咧，久而久之就开始唔会做呢啲嘢 嘅。系， 我都觉得好。 不过算啦，我觉得陪伴系最好嘅，老土啲帮你包翻个底就 系、是。系咯，希望佢开心啦。我唔知道啊。 咁除咗 跟住庆祝生日啦，跟住寻日就都系冇工作啦，做婚礼咁样 咯。哦，做婚礼啊，好啊。 有 呢排可以多翻好多朋友。 系啊，寻日好似系好一嚟噶，听啲兄弟姊妹团讲，佢哋出去外拍嘅时候啦，跟住都话好多其他新人同埋啲兄弟姊妹团咁样影相。 同琴日天气都几好嘅，个、哦、太阳。靓嘅 系啊，即系所有嘢，所以寻日都多热闹嘅咁。咁、 嗯、 啊，有趣咁呢个新人就即系新认识嘅朋友嚟嘅，其实都系。咁但系好得意嘅就系即系婚礼前啊，咁都会即系倾下偈，了解下。咁跟住有一样嘢令到我几印象深刻咧，就系呢个新娘子。 哦， 咁。你做咩个我？你搞到我好似好诡异咁样。 知你啊， 胡端端 即系 话对人哋个新娘 子一个婚宴咁多人，你啊就系特别留意 真系 我俾你讲埋落去， 因为佢讲翻问翻以前即系可能读书嘅时候啊，咁你始终婚宴有啲宾客嚟到都了解下有啲咩人会嚟啦。 系 咁，佢亦都讲到，我有一班咧，我印象深刻，佢话系啲田径队嘅朋友嚟嘅。跟住佢又講，即係當年咧，原來佢啊同埋啲隊友、啲同學咧，都叫叱咤田徑場 體壇咁樣 係 嘛？ 因為、okay. 即係佢學校係勁噶啦，咁跟住之後亦都有攞好多個獎項，咁、所以話佢嘅以前嘅中學生涯可能就奉獻咗俾呢個田徑隊，中一到中七都係咁樣跑噶啦。 係係。 咁但係因為其實如果今時今日你去見一個新嘅朋友，大家都人零30歲左右啦，出咗嚟做嘢、你就咁望住對方，其實你都好難。就咁，除非佢職業相關啦，如果唔係嘅話，你都好難聯想到每一個人究竟佢以往可能其實有啲好叻嘅嘢。 係係 只不過出咗嚟做嘢之後，譬如以即係攞翻田徑為例，你如果你冇去繼續以一個我唔知啊職業嘅運動員嘅方向發展的話，你翻翻一份正常嘅工作嘅話，你就望住對方，除非公司搞嗰啲唔知咩運動會，你有機會見識到之外，其實你係唔會知道你身邊嗰個人。其实佢曾经有啲好劲嘅能力， 我明白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即系都去到一个年纪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唔系同个职业有关咧，有好多一啲好强大嘅技能咧，系会不知不觉间荒废咗噶嘛。但系可能喺读书嘅时候咧，呢一啲技能咧系会帮你有一带到一个好好嘅回忆翻嚟噶嘛。 系啊，即系你可能系你身边嘅隔篱嗰个同事为例，你平时倾开偈都系近排嘅嘢，我唔知啦。 系。 即系有冇了解过佢？其实以前佢喺 在学嘅时期，大家都系即系青春期嘅阶段，有冇一啲好劲嘅往绩咧？即系运动可以系一种嘅，有权佢 出去玩奥林匹克数学好劲嘅，又或者系常识问答比赛好劲嘅， 攞冠军嘅，系啦，系嘛？ 甚至乎佢以前咧学校系做一个叫天文学会嘅会长，其实夜晚卧高头佢可以逐粒星笃俾你，话俾你听，其实嗰粒系咩星嚟？即系呢啲都系技能嚟噶。 你有冇啊？你有冇呢啲啊？ 其实我有一个 系。 少人知嘅技能，而且有都唔知道有咩用啫。我其实系以前踢过呢、這个踢足毽啦，你知足毽嘅比赛，咁、 哦、 有排球，即系好似排球咁，只不过变咗用脚踢，同埋嗰个排球变咗做一只毽啦。 即系唔系一个人自己踢噶，系好似踢波咁样打踢过去对面咁样噶。要 成个概念系同排球一样，一样有 setter，、哦、一样有扣球手。不过排球嘅扣杀大家知啦。踢毽嘅扣杀就系嗰个人跳到咁高，用只脚个脚底一嘢拍落去啦， 好有型喎、啊！听落去， 咁我当 即系改编做动漫，应该好有画面噶、 啊， 绝 对有啊！因为甚至乎有倒挂噶嘛，可以玩到 系。 如果你话喺漫画里作品里边有见过类似足球小将、世青篇、泰国队有几兄弟，佢哋系踢嗰啲类似。佢哋嗰個都係好似一個細嘅足球， okay. 但係佢哋嘅玩法係用腳踢，好似排球咁樣，又係 set 高，然後有倒掛咁。 Oh. 其實嗰種就類似足毽嘅比賽模式啦。 我估唔到你玩呢樣嘢喎，因為嗱呢一個足毽咧，有聽聞過嘅，但係咧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冷門嘅一個體育項目啦。咁、我唔知道原來係有學界比賽嘅添，因為我以前學校冇足毽隊㗎。 唔係學界比賽。我嗰陣時玩係玩丙組啊， 丙組啊， 即係由香港有聯賽噶嘛。 哦 ，OK。 咁有甲組、乙組、丙組，好似你足球、籃球都會有一啲聯賽噶嘛。 哦。 咁香港都係會有我嗰陣時啦，好多年前有甲組、乙組、丙組。咁我嗰時嘅能力咧，就只係去到玩乙組，但係嗰陣時已經覺得好勁啦。 乙組好勁， 講出嚟好勁， 好勁噶咯。 但其實 即係甲組係最勁啊嘛。 甲組嗰啲喺同場嚟會見到係用羽毛球場玩嘅，即係香港足。演我唔記得嗰個名，那個協會叫咩名啦。 係， 咁佢哋就會 book 咗一啲室內體育館嘅羽毛球場。 嗯嗯， 咁佢哋個網嘅高度咧，我都唔記得咗啦。 係， 咁 大概咧，大概咧， 米幾噶都？ 米即係同呢一個羽毛球嘅網，定係近呢個網球嗰個網嘅高度度啊？ 同羽毛球咯似。 哇，咁都好高下噶咯。 係啊，我真係突然之間拿起手唔記得咗。 咁要彈跳力好高，你先可以跳起，然後將個波殺過去對面網。 係啦。嗰陣時即係我哋玩係丙組啦，咁其實丙組即係叫做真係好新手嘅啫。教練就叫我哋體驗下比賽嘅感覺。咁、 okay. 所以我哋嗰種開波啊，或者嗰啲接發球、傳發球咧，真係冇乜來來往往嘅、 嗯。 可能你開個波過對面咧，對面接唔到咁咪一分。 係， 或者對面開過嚟，我哋接唔到又一分。 係， 或者開波直情可能會失誤添嘅。 已經失誤係啦。 即係嗰個延續性唔強嘅，因為大家都係新手。咁、哦、我哋嗰時玩丙組咯，我嗰陣時啊，而家丙組可能勁咗，我真係。 咁你咪練到雙腿好似摩打咁樣咯。 係啊，仲有啲似花灑咁。 咁但係 咁而同場先嚟講嘅甲組咧、 嗯， 每次我都好 enjoy 咁樣睇喺隔離嗰個羽毛球場啫，可能佢哋係跳高倒掛咁樣。 哇！ 即係佢哋嗰個動作就係、是。冲埋去个网度，你当翻羽毛球嗰个网啦，跳起嘅时候就会背向住对方，然之后个波 set 高咗咧，就会用个脚面倒挂咁样扣去后扣去对方嘅场地嗰度咯。佢要背向住就系因为有一种好似绕敌嘅作用啊，遮住咗， 唔好俾佢望到， 系啦， 踢去边个方 向。因为如果我直接向前冲，就咁用个鞋底扣落去都有嘅，咁你就好容易会即系睇到捉到条路嘛。但系当你跑助跑去到網前背向住對方，仲要再扣嘅時候，你嘅選擇同埋人哋就難捉好多。 你係做到嘅， 我做唔到啊呢、這個、哦。 但因為我想講咧，我聽完你咁講，我覺得其實佢個觀賞性係好高嘅、哦 啊。 我係唔明點解一個觀賞性咁高嘅體育項目，竟然喺香港係一個比較算係冷門啲嘅體育項目、哦。因為咧，即係你咁計啦，如果羽毛球同埋足毽嚟講啦，我會覺得足毽。即係對於嗰個人嗰個身體嘅柔軟度或者靈活嘅程度個需求可能仲大啲添， 都似噶。我嗰陣時咧我就冇去到頭先講，哇可以飛起咁樣， 係咯，好有型。 每一次練習都係要一定要練拉筋，咁、 嗯嗯 教练就会分配唔同嘅人，有一啲就负责 set 波，有啲就负责扣球，有啲似真系排球嗰种嘅概念。 OK， 咁我嗰时啲筋咧就已经硬骨骨啦。 几大概系咩年纪啊？ 我大专嘅时候都有翻翻去玩嘅。 咁大专嘅时候啲筋系生到实晒噶。 咁所以咧，我只脚即举唔够高咁样做扣杀啦。 系， 因为你举直咗之后，譬如你玩瑜伽，你可以举直只脚啦。 系啊， 同时扣杀，其实你嗰、那个。嗰、那个脚嗰个足攞个位置，其实你都有一定嘅柔韧性去做扣杀嗰个力嘅，成只咁啪咁样冚落去。 哦、即系嗰个脚果嘅位系要运用到 都要用 落去嘅， 因为最刁钻系话嗰个脚嗰、那个嗰、那个叫咩话脚果啊， 系个脚果咯，系啊，即系个脚 你可以调节个角度啊，即系你扣落去、 哦、 你垂直扣， 即想杀落去边一边咧咁样， 系啦，就好似你个、哦、你个手掌。你打直扣落去啊，定系打侧咧？咁你只脚其实都同样能够咁控制噶嘛？ 我冇想象我对脚可以咁样运用。 系啦， 因为咧，我以为系为免受伤咧，嗰、那个脚眼位通常做呢啲运动都要同你讲嗱，你要锁死嘅，即系游水咁样咧，你要锁死个脚眼位， 哦、 即系去以防你好容易扭亲啊嘛。 系，但系去扣嗰下会，你可以摆动、哦、啊，搵得翻啊！根据呢、這个香港足院总会佢讲佢哋計嗰個網嘅中間位置咧，佢最垂直高度可以 1.5 或者 1.6 米啦。 咁好高喎、 啊，都高。 1.6 係即係我咁高喎、 啊。所以點解我做唔到扣球手就係咁解啦？ 我隻腳點樣可以去到 1.6 咧？我真係諗極都諗唔通。哇！但係呢個我覺得你可唔可以遲啲表演俾我睇啊？我覺得好好睇喎、啊、呢、這個。 揾翻隻演翻嚟就咁踢咯，滴下滴下，做啲花式咁咯，好耐冇玩 啦。呢、這個好似好玩喎、 啊。係咪估唔到咧？ 估你唔到喎、啊，仲要。咁冷门，我以为你都系嗰啲波牛咧，打篮球 都有 嘅啫， 咩都玩啊嘛，以前冇计、啊、学校细， 突然好欣赏你，我而家，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因为以前校园嘅范围比较细，大家要争嗰啲场地咧，因为打唔到篮球踢唔到，帮佢玩啲灵活性高啲嘅，咪会即系踢毽咯嗰阵时。听完我讲之后，系咪即刻欣赏我多啲咧？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的燃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风。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报，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孱有一 本新闻之前，听过由 Robin 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好叻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选举工作人员招募是重要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在政治审查方面，已经初步同保安局联络，将会对未来选举工作人员进行审查，以确保绝对忠诚。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讨论今年十二月立法会选举安排，曾国卫回应民建联议员黄定光提问时话，会呼吁部门首长提名属下人员参与，并希望几个纪律部队部门首长点名相关人员参加选举工作。另外，议员何君尧认为，若果未能够处理电子点票问题，可以考虑找马会协助，因为彩票上亦都是填号码并由电脑扫描。经民联议员梁美芬担心有人故意整巢选票以拖慢点票工作。官员回应说，听到议员建议，又说若果票站人员发现选票有问题，会改用人手点票和输入资料。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一名老翁怀疑被邻居斩伤，送院后不治，警方正追缉涉案的五十几岁女子。案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说一名八十几岁老翁被斩伤，他有两只手指被斩甩，送往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到场调查，追缉涉案的女子。全运会今晚八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礼，大会下午四点几安排香港传媒坐专车前往会场，记者离开媒体村时候需要经过第一道安检。根据组委会规定，闭幕礼参加者严禁携带饮食的用品、液体容器、雨伞、手机充电器、未经授权批准的航拍机和摄录机等。到达会场之后，记者需要再次接受安检，多间传媒被检查摄录仪器和电脑设备等。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媒体将孟晚舟回国和加拿大人康明海·迈克尔被依法取保候审事件相提并论，发言人华春莹说，孟晚舟事件同康明海麦克尔案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华春莹表示，孟晚舟事件是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康明海麦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两人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申请取保候审，经过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中国相关法院依法批准取保候审，由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的大坑东道。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较早前发生意外事故，仲是处理当中的。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因为有交通意外啊，咁啊交界位嗰度咧而家有啲挤塞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就去到景隆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学园街。 新界方面咧，葵涌嘅华瑶路因为有紧急维修，近住大窝交汇处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坟场至到北假山花园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葵涌嘅大连排道去葵安道，近住气站一带咧相当之多车，龙尾排翻出去葵涌道噶。大连排道近住气站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啊，其实我几中意睇 live show 噶。因为隔篱真系有好多靓女啊！ 斌神，你啲咪肤浅啊 ！Live show 有时最好睇就系现场重新演绎一啲作品，有时甚至乎喺网上嘅一啲直播会有啦，甚至乎会推出一啲另一个 version 嘅一啲作品。 何谓成熟并未妄冲，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冲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渐染污变作呼，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想追到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 听过这首 Ian 陈卓妍的新排流歌，有搞不懂的 acoustic version， 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都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忌讳，始终喜欢，低温家姐为我，不舍丢低我，何苦贪问？这片天真青葱，早早失踪，任脑海颠荡，始终要。 会起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试过数百次失措。 这个 acoustic version 的应该有 Enoch 的。相较于原版迷惘感再重一点。迷惘不要紧，人总会有经历这些时候的。重要在于迷茫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出口，然后提起精神。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求意。世界循环满气太可怜，一一桥段相 今年第三首派台作品叫 Rainy Days 榮利日。 UFC 之风有数，十大

find the sunshine, 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往后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只可否要一起，梦想千里，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男生人 Anson 边，你有第二首派台作品啊？You make my day。佢哋都系今年嘅新人啊，石山街叫做。 黑胶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躺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高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才可放肆的当年，即使超邦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个说太低？要唱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万怪，正经最坏。 幻象之后，石山街来到第三首派台作品，叫做石山派。而他们的音乐类型大家都开始熟习啦，听得出是属于他们的一种迷幻少少的电子音乐风格。而讲到电子音乐，都要提一提他们出了一个 remix 版本新歌。 Right now,Promises we made, all those drawing is such a big mistake. You can blame it on me, but I don't care anyway. All this time I spend on you, all the attention that I paid to you. My sanity take it all and break away. There are sirens calling, I'm getting stronger every day. All this time I spend on you, all the attention that I pay to you. 女电子音乐人叫 XT， 之前的作品推出了 remix 版本，再次找来有 Sunny Sit Up 为她做 remix， 有刚刚这一首 #SF。终了之后陈伟璇继续同 GMY 合作的。今次这一首找来 Eagle Chan 去 feature 有新的派台作品，叫 See You In My Dreams。 先看一次新闻报道。 华春莹说，中方一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关系只能够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中加关系亦都不例外。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由我哋呢个环节叫我真系恭喜你啊！我哋会打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一啲上榜嘅单位嘅。咁今日我哋第一通打嘅电话咧，都好值得打嘅，我觉得。 因为佢边集唔值得打， 全部都值得其实。 废话。 喂 ，hello。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 多谢嗨。 系啊，我系波成啊。 喂，波成你好啊。 仲有阿斌神都喺度啊。 你好啊，阿 J。 系啊，今日第一通打嘅电话系打俾冯允谦啊。 Hello， 大家好啊，呢个系阿 J 啊。 系啦，我哋有一个消息话俾你听，虽然呢一个嘅消息喺即系叫做节目里边咧迟咗少少，但系都好值得话俾你听嘅，因为你之前嘅嗰首派台作品《因爱之罪名》啦，喺呢个星期咧就回落咗第三位，但系其实上个星期咧系攞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 number。 Yeah! 恭喜你 ！Thank you， 多谢。 系，我上个礼拜想打俾你，不过因为啱啱撞正你有嘢做咧，咁我觉得啊，呢个礼拜都打翻呢个电话俾你，将个消息话俾你听。 好想亲口同 你 讲 啊！ 好 想同你哋倾偈啊！ 同埋我哋咧，为咗去将呢个咁开心嘅事情话俾你听咧，我哋都特登咧创作咗一段打油诗咧，去祝贺你嘅。 系啊。 打油诗即是咩嚟噶？ 打油诗即是 你听下就知噶啦， 你听下你就知道 一啲一啲poem 啊，好似 系啦，系押韵嘅 poem。 OK， 好啦，我哋嚟咯。 明白。好， 冯允谦势头最劲， 今期因爱之罪名， 歌词充满故事性， 紧接新歌唔好停啊。 Thank you。 系啦，即系一啲。押韵嘅嘢嚟嘅，意思即系话， 多谢你哋啊！我明白意思。 系咁就好啦，因为我哋都觉得系连续两首歌都系喺我哋呢边都讨好成绩啦，即系《因爱之罪名》同埋之前《思念即地狱》都系啦。咁所以嚟到而家去到一步一悔过啦，继续延续呢一个故事啦。咁今次呢首歌又攞自己边一面咧？因为每一次你都会话尝试揾自己里边一啲唔同、比较深层啲嘅自己啊嘛。今次呢首新嘅又点咧？ 其实呢一只歌一步一悔过，其实就系讲紧遗憾啦。咁点解会讲遗憾？因为其实都系谂紧去点去延续呢个故事啦。咁我初其实我拣呢只歌嘅时候，其实呢个系一只2017年嘅 demo 嚟嘅。 哦，四年前咯，已经 系啦，四年前嘅。咁我就觉得啊，应该点去延续呢个故事？我觉得下一个故事应该系 explore 翻呢一个僵尸人，其实佢对爱情嘅谂法，或者佢嘅人系点嘅咧？咁就即係我就覺得應該可能寫啲係一隻想係一隻遺憾嘅歌，或者係關於愛情嘅歌啊。咁我就抄翻屋企即係自己部電腦嘅 demo 啊。咁我一聽到呢一個 demo 咧，就原本佢嗰個副歌咧，個副歌就係有嗰句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Sorry for the last time。咁我一聽到，我覺得喂，其實好觸到我心喎。話其實呢一隻歌，其實我都係好啱我哋第三隻，做第三部曲咯。 咁嗰段时间写嘅时候话即係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或者 for the last time， 有冇嗰阵时有啲事件发生咗，或者听到一啲嘅身边朋友嘅故事，令到你触发到有呢个 topic， 当时 demo 已经咁写 啊？因为呢我2017年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可以话我自己人生嘅低潮啦，因为嗰段时间嘅自己嘅工作係好似係静咗落嚟啦。咁嗰段时间我嘅个人其实係好似有啲即係當然唔開心啦，情緒上。咁之前咧就個人又會好 stubborn 啊。咁我記得有一晚就係好似係同另外一半鬧交嘅，有啲拗撬 ，sorry。咁我哋唔知從乜嘢啊。咁最終就一拗完咧之後，我就即係 immediately 即刻就即係有呢個遺憾咯，好 regret 我點解啊，即係唔講 sorry 啊，點解會咁咧？點解個人即係好似唔肯接受人哋嘅其他嘅諗法，或者好似 轉咗呢個牛頭角咁樣咯， 轉咗牛角尖，轉牛角尖啊！ 牛頭角係個地方嚟嘅。係牛角尖，真係。咁所以咧，我就係咯，我就我記得係咯，就係坐咗個琴度都寫咗呢隻歌。 咁我想问呢一件事触发到你去创作呢首歌，但现实生活中有冇都同对方即系叫做解决咗件事？因为即系可能闹咗个交嘅时候，即系除咗整首歌之外，都同佢讲翻系咪咁样样去处理啊？嗰阵时 都有嘅，因为通常嗌交好得意，即系你会系即系初头嗌嘅时候系有个 point， 咁之后你嗌，你系已经唔记得咗原本嘅原因嗌嘅乜嘢，系已经唔 make sense， 好似会系咁样，所以。即係有時會諗翻，覺得唉，自己點解會咁樣㗎？咁即係係咯，所以就就寫咗呢一隻歌。 咁喺嗰個殭屍獵人嘅呢一個故事啦，上兩首就個 MV 有嗰個故事一路延續緊。咁而家呢一首係咪個 MV 有冇話幾時會出？因為而家應該係咪都仲未推出住噶嘛？但係個故事就應該已經有㗎啦，係咪？ 其實我嘅故事嘅MV 其實已經係做咗，已經做起啦。咁但係就我就聽講啦，即係公司同事就話俾我聽，其實我哋嘅導演咧， 係 今次就揾咗麥希翁導演，咁佢就幫我哋即係所有嘢幫我哋去拍呢個 MV 啊，去準備啊，咁但係佢就好可惜咧，佢就啱啱入咗醫院啦。 哦， 係啊，佢好似出唔係好似幾日之前已經出咗院啦，咁但係佢就前個禮拜就入咗醫院，所以就有好多嘢都可能。啲細節嘢啊，都仲未 refine， 咁所以應該係啦，主要係佢冇事，佢健康咁。我係盡快有 MV 就會通知大家。 咁好期待點樣延續呢、這個 殭屍獵人嘅故仔啦， 人嘅故仔啊，同埋配埋呢一首一步一悔過。咁嚟到呢、這個人生交叉點嘅時間啊， 我哋而家手上面阿 J 有一首咧，就係你啱啱嘅。冠军歌《恩爱之罪名》啦，另一边咧就系有呢首《一步一悔过》，你想我哋播边一只咧？ 播你新歌得唔得？ 好啊，你话事。 一步一悔过， 一步一悔过。 好，咁我哋 听下。 系啦，今日多谢你，再次恭喜你啊！《恩爱之罪名》攞冠军，谢谢你啊 ，J。 Thank you， 谢谢你哋，好， 拜拜， 拜拜， 希望你哋中意啊！ 好，我哋听新歌啦。 好，拜拜。 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像最初。你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怎作结。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舌。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在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再行近。Yeah， 一路望几多缺失，留低晚年的灰暗，多愧疚就此痛过半生。当你的敏感，当我的冷漠，进驻心中的暗角。我心亦奋力承托。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这个故事发展到第三首歌，冯允谦的最新派台作品《一步一悔过》。跟住呢个第二个真要打呢个电话， 我都好想同佢倾偈。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啊！ 系、哎、我放烟花，放啲烟花送俾你哋啊！ 好多个恭喜啊，因为真系好多样嘢都要恭喜你。 哎、我哋第二通电话打咗俾 D J 嘅 Howie 嘅，你好啊！ 嗯 ，Hello，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咪而家休息啊？休息当中啊，完咗 show 之后可以终于 系啊？其实因为其实做 show 真系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系用咗好多个嗰、那个努力啊，即系个 brain power。 嗯、 所以其实完咗 show 之后咧，系日日都系瞓到，其实我都啱啱起身嘅。 系、 啊，你都唔止用努力啦，你哋都跑得好劲啊！你哋 左跑右跑， 跑马拉松咁样、 啊。系啊，都系劳动力嘅，劳动嘢嚟噶呢啲。 嗱、啊，咁我哋咧打呢通电话咧，咁有几句说话咧送俾你嘅，咁我哋创作咗啲嘢，咁、嗯、你代收啦 ，Harvey 交俾你。咁呢几句说话押韵嘢嚟嘅就系咁啊，咁我嚟。听 DJ 最醒神， 有人类不宜飞行， 红管 show 完美达阵， 最想多谢边个人啊？ 哦，哇，好听， 有啲尴尬添啦， 系啊，即系 点玩噶？我要答噶。 哦，系啊，我哋咁啱系即系一个问题问到就系、是，即系呢个 show 经历咗有冇啲咩嘅难忘事情中间出现啊，或者特别有啲人想多谢咧？ 哦，有嘅，好多嘅。第首先讲，即系我觉得难忘啦，难忘系我记忆中，我哋都未试过咁有一个 show 系咁短时间之内由铁定系会开到真系行上台，呢、這个系唔到两个月嘅事嚟嘅，应该系。 系， 仲要系一个红馆嘅 show， 即系我觉得好大型嘅 show 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真系难忘啦。即系所以其实咧。其实我觉得叻仔在唔系我哋四个，反而系身边所有嘅导演啊嘅团队啊，同埋唱片公司，佢哋系帮我哋将件事包翻嚟咯。如果唔系净系得我哋四个，就真系好吃力啦，系啦。 系咁中间，因为我哋嗰几日都发现，即系网上面都疯狂洗版。我见你哋好似每晚完 show 都唔舍得瞓咧，都要上网睇翻大家 tag 你哋嗰啲片啊、相啊咁 样。夸张啊！ 系咪即系每一晚都系有一种嗰个 energy， 都系 keep 住，即使完咗 show 都系啊，真系好唔舍得啊咁样。 嗱，我哋开咗五场啦，其实我知道我啲队友咧都好多系咁样嘅，但系我就呢个间接性，我系呢个第一场、第三场同埋第五场咧比较兴奋嘅，我二四咧系比较攰嘅， 要休息下咁样。 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其实我哋由以前做 show 到而家都系噶啦。其实每一晚即系做完 show， 你翻到去屋企嘅，你可能净瞓喺张床嗰度嘅，攞住个电话，其实你仲有好多资讯可以即系收到噶嘛。关于你嗰日做，即系做成点，即系即场汇报噶嘛。如果你做得唔好，可能真系有人讲啊。做得好，咪可以睇翻片。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好理性咁讲，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夜晚黑可以睇翻片咧，我哋系可以知道边度可以做得好啲咯，或者边啲人。中意边个位，有边啲位我需要再做得好啲，同埋我就仲怪啲嘅，咁我就即系主力即系处理 Dear Jane 嘅音樂嗰部分咧，咁我有陣時候咧會呢、這、一個，我會對比翻啲聲音添咯。咁就係啊，咁就覺得即係好得意咯。我覺得呢啲嘢每一晚即時有好多嘅真身嘅回報俾你嚇。 咁啊，而家完成咗呢個紅館嘅咁重要嘅任務啦，即係嚟緊係呢個短時間內可以叫做稍稍休息一下先啦，定已經密羅緊鼓，其實有一啲唔同嘅安排要去做咁樣。 即係交一碟啊，嗰啲咁樣樣嘅要。 哦，有啊有啊，因為其實講真嗰句，即係如我哋紅館呢樣嘢，呢、這個 show 咧係真係好突然嘅，所以其實咧。其實我哋都拖咗因為個 show 所以如果拖遲咗呢就出我哋自己嘅歌，所以其實我哋係休都唔會休息㗎啦，就會好努力咁樣，即係可能只係懶啲瞓耐啲瞓多幾日咁樣，咁然後就直接做我哋下一首歌。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原來而家我哋本來就話想今年就出一隻碟，就叫做呢、這、一個Insanity Loop 啦。咁但係而家變咗嘅跨年碟嚟嘅，而家跨到2024年 嘅。唔緊要啊， 但係唔緊要嘅，係啊，即係點解咧？我覺得其實係真係唔緊要，因為咧會係多啲歌嘅。咁我希望可以如果跨年兩年之內嘅，可唔可以做多一隻即係大碟咧？即係因為我哋呢一隻碟嘅。其实每一个，其实个 theme， 其实我哋今年派过嘅两首歌《食物来落之心》啊，同埋呢一个《人类不如飞行》咧，都系其实啊两首都系 Wyman 填词啦，非常之好听嘅词啦。咁佢哋，咁佢亦都会系跟翻我呢个碟嘅title， 即系 Insanity Loop， 即系你另外一样嘢你会疯狂去做。嗰、那個題材去即成隻碟亦都會咁樣做。我哋跟住來呢首歌係另外一個填詞人林寶啦，我哋合作咗好耐嘅填詞人，佢亦都會佢又會好自然。其實我冇特別同佢講嘅，因為同林寶嘅合作實在太無間，所以其實同會同林寶講嗱，林寶你我乜都唔 brief 你，我睇下你玩到咩出嚟，因為覺得。其實咁樣係好得意嘅，因為創作人咁樣先至係真真正正冇人框住佢咁創作。咁但係佢又會寫翻關於我哋隻碟嘅題材。佢我嘅嗰個精神嗰種insanity loop 嗰種精神。咁所以成隻碟都即係好開心啦，會繼續喺度有一個好大嘅 theme 去繼續做跟住來嘅歌。咁希望盡快可以派到台俾大家聽啦。 好啊，咁我哋都期待下一首。咁但係而家呢一首《人類不如飛行》咧，亦都新上榜，一嚟就嚟到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五位啦。咁希望。成绩会继续向上啦， 好努力， 好啊，多谢你哋，好好休息啊，系啊，等你哋新歌，拜拜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我输你更开心，不够浪漫。 人类不宜飞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内地同香港防的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寻日在深圳举行，会议由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主持，出席的内地官员同专家超过20人。他说会议反映中央重视特首就通关的要求。李家超说，会议上内地专家对香港超过40日清零表示肯定，但大家都知道疫情反复。他说已经表达香港市民对通关的期望，亦都解释了对经济民生的重要关联。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联防联控的重要一部分，必须要考虑通关，不会为内地带来卫生安全风险。警务处高级督察林婉仪上个星期六执勤期间堕海，遗体今早在大澳怡澳海面被发现。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警队对林婉仪殉职感到非常痛心，对她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警察福利服务科会为林婉仪的家人提供所需的协助。萧泽颐强烈谴责目无法纪的冷血走私罪犯。他又強調，行動中幾名水警都有足夠安全措施，警隊人手充足，每次行動都會評估風險。水警總區重案組正係調查案件。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有媒體將孟晚舟回國和加拿大人康明海、麥克爾被依法取保候審事件相提並論，發言人華春瑩指出，孟晚舟事件和康明海、麥克爾案件的性質完全不同。華春瑩認為，孟晚舟事件是一宗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壓中國高技術企業。康明海、麦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两人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申请取保候审，经过有关的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中国相关法院依法批准取保候审，由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个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住深华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九龙区路面咧，头先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交界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咧比较多车嘅。深水埗的大埔道落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交界交通都繁忙的。慢车的龙尾排返上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观塘那边呢，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啦。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仲有就係呢個太子道西去旺角啊，近住九龍城交匯處一路去到太子道東油站都係車多行車緩慢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

都是由原版改做 Jazz 版的。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三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赢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知道，明知想这么多，知碎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应该醒了吧，除非有人烦到不怕我。我担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节奏，明知想这么多，知碎这么多，幸福西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我自愿似白羊，似摩羯座，无畏千世有纠结着我，想走人可好？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首优雅悲歌，记录我坎坷。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破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再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有目光？污点怎漂白？如果太烦，谁喜可？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好喜欢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的 Alter Ego 版本 ？Jazz 的编曲是非常之惊喜的。咁啊，同时间呢位女歌手。 像有感情到天星看风景，他似梦还有偏却不成形， 都有他的 Jazz Mix。 为了此人算初恋太高兴，失去承受更悲伤的本领，然后遇着我至今中一次应战，一晚都无限奉献，然后渐渐沉重到不愿见，人会变情会厌，从没什么保险，谁担保可不可有一个爱一个，为何我不可值得好点结果，即使悔恨犹如 快乐。谁是永固？谁是爱的幻觉？谁与我能永远留在梦中天国？谁担保可不可有一个爱一个？为何我不可值得好点结果？即使悔恨又如何？别离得都不痛楚，其实 有容祖儿的爱一个上一课 Jazz Mix。 从不懂得借故真假，脸上或许太深沉，我一个人沉溺孤单的气氛。从不懂得应对追问，自问没打开我心，活在人烟中，独我是我指引。阳光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只孤单一个过半，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懒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谁不懂得世故心散，夜静后不再消散，我一个人难得轻松的气氛。繁嚣的都市太空泛，活在迷失通气间，没共谁分担，独个习惯孤单。阳光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只孤单一个过半，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懒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但你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分享我感觉。 有时听 jazz 嘢有一样嘢好，或者我播 jazz 嘢有一样嘢好，就系抡到最后一粒音都要听埋佢。听有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嘅 jazz version， 跟住有佢。 人哋发觉我是纯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我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人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让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 要听 jazz 咧，唔可以唔听佢嘅。有胡林改编咗《傻痴痴》。跟住落嚟，有 Soul Boy 方大同。